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平壤金正书缫丝厂进行了现场指导。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厂里的工人群众在贯彻金正日同志遗训的斗争中，把工厂转变成了一家现代化工厂，而且在70天战斗期间，全国最先完成上半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从而获得了典型单位的荣誉，还保持那种精神和那种气魄，奋起投入忠诚的200天战斗，天天都创造奇迹，掀起革新。我这次来是想见见这个厂家的工人群众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参观了重新布置的革命史籍教育室和严格介绍室。他参观革命史籍教育室，说史籍资料真的很多。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对平壤金正书缫丝厂的不朽领导足迹，就足以令人深切地认识到两位伟大领袖崇高的人民观和伟大革命生涯，还切身地感受到我国人民所拥戴的领袖是多么和蔼可亲的慈父。金正恩同志说，金正日同志2009年1月对平壤缫丝厂进行了现场指导，回来后高度赞赏该厂，说不仅生产搞得很好，而且在文明生产和文明生活方面也做出了榜样。他那充满喜悦的声音如今也回荡在耳边。金正日同志亲自深切关心丝线生产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但还是把那一切荣誉都归厂里的工人群众所有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厂里的干部和职工郑重地挂出了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照片文献，还布置好革命史籍教育室和严格介绍室，从而使之成为全国的样板。他说，要通过革命史籍搞好教育工作，好让厂里的工人群众铭记着他们在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一向特别关心的厂里工作的自豪和骄傲而生活和斗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查看工厂各处，具体地了解了生产及经营活动情况。他十分满意地说，缫丝车间、纺丝车间等所有生产工序都为了生产出优质丝线而努力增加生产。他赞赏说，厂里提出实现生产工序现代化、科学化的计划，先把那些老旧的设备都搬出去后，创制、采用和安装现代化、高速化的设备，来改善了职工的劳动条件，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和制品质量，而且新建一些生产工序，实现生产正常化，从而为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说，厂里致力于技术人才的培育工作，这一点是令人满意的。对科技普及式进行了改扩建，可供职工边学习边工作，深切关心职工用现代科技牢牢地武装起来的工作。结果，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烈火燃遍全厂，在实现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现代化、信息化、科学化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多成就。厂里为了给职工打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修建了具备泳池的服务设施、托儿所、文化会馆等，个个都毫无逊色。厂里的树林化、园林化、果园化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平壤金正书缫丝厂是各方面都体现党的政策的工厂，充满爱厂敬业精神的工厂。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查看了平壤金正书缫丝厂新建的现代化卫生用品生产工序。他对于平壤金正书缫丝厂和平壤机械综合大学、平壤纺织机械厂等相关部门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群众，为了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而大力展开斗争，圆满建成了现代化的卫生用品生产工序，表示了十分满意。他说，依靠我国的力量和技术制作的卫生用品生产设备和生产出来的卫生用品的质量都达到了世界级水平。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只要高举自强力第一主义旗帜开展工作，就没有攻占不了的要塞。金正恩同志说，在提高人民生活的斗争中，平壤金正书缫丝厂占有很大的地位，并提出了该厂和相关部门的任务，如在很高水平上实现生产正常化，进一步改善制品质量，大力进行技术革新运动，来把工厂转变成为劳力节省型工厂，采取必要的措施，努力提高丝线生产的主要原料、蚕茧产量等一系列问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满面春风，说考察了平壤金正书缫丝厂，就觉得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该厂的工作作风确实不一样，果真是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一向给予深厚的信任和深切关爱的厂家。两位伟大领袖曾经让该厂站在千里马大高潮的前头，每次亲临考察的时候都表示鼓励，说该厂作为一家千里马工厂起到应有的作用。金正恩同志说，工厂处处都无可挑剔，个个都令人满意，并高度评价说，在他最近所考察过的工厂当中，平壤金正书缫丝厂在生产、文明生产和文明生活方面都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他说，今天平壤金正书缫丝厂之所以转变成了一个值得向世界骄傲的样板工厂典型单位，这是因为该厂的干部和工人群众狠抓两位伟大领袖的遗训作为生命线，并投入贯彻他的斗争，不惜献出自己的智慧热情，做出忘我努力。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平壤金正书缫丝厂的干部和工人群众将像前一代竭诚拥护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领导，跨上千里马与时代赛跑奋勇前进那样，竭诚拥护我们党的领导抓紧万里马的缰绳奋力前进，继千里马时代在万里马时代也成为全国的样板，并同他们合影留念。